第四章，郭阿次走上城门口，坐在那里。可巧，郭阿次所说的那位至亲正从那里经过，他就对他说：“某兄，请过来坐一坐。”他就过去坐下了。郭阿次也由城内的长老中邀请了十位，对他们说：“请你们在这里坐一坐。”他们就都坐下。郭阿次便对那位至亲说：“从摩阿布镶金回来的那奥米要卖我们兄弟厄里莫内克的一块田，我认为我应在你面前说明这事，并请你当着在座的诸位及民众的长老前购买这块地。若你愿意尽你至亲的义务就尽，若你不愿意尽，请告诉我知道，因为除你应尽着义务之外没有别人了，你以后就是我。”那人答说：“我尽。”波阿次接着说：“你从拿奥米手里购得田地的那一天，也应娶亡者之妻即摩阿布女子卢德，好给死者在四叶上留名。”那位至亲答说：“ 那么我就不能尽着义务了，免得我的产业受害。你尽我应尽的义务吧，我不能尽了。” 从前在以色列中间，无论对于买卖或交易被确定一事儿，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就是一方应脱下自己的鞋交与另一方，这在以色列就算没证据。那位至亲对波阿次说：“你购买吧。”这就脱下了自己的鞋。于是波阿次对长老及所有在座的民众说：“今天你们作证，我从那奥米手中购得了属于俄里莫内克及基肋雍及马赫龙的一切产业，同时我也取得了马赫龙的妻摩阿布的女子卢德为我的妻室，好给死者在四叶上留名，不叫死者的名字在自己的兄弟和故乡的门户中失传。今日你们为此作证。”在城门旁的民众和长老都回答说：“我们作证，愿上主使这走进你家中的妇女像似那两位曾建立了以色列家的拉黑尔和累阿，愿你在俄弗拉大昌盛，愿你在白冷得享盛名，愿你的家借上主使这少妇给你所生的后裔相似塔马尔给犹大所生的裴勒兹的家。”波阿次遂娶了卢德，他就成了他的妻子。他走进了他，上主赐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女们就对拿奥米说：“愿上主受颂扬，因为他没有使你今日缺乏成绩者，愿他在以色列中得享盛名。他是你心灵的安慰，是你老年的依靠，因为他是爱你的儿媳所生的。像这样的儿媳对你实生过七个儿子。”拿奥米接过婴儿来抱在怀中，做了他的保姆。邻近的妇女喊着说：“拿奥米得了个儿子。”他们就给他起名叫敖贝德，他就是达卫的父亲叶瑟的父亲。以下是裴勒兹的族谱：裴勒兹生赫兹隆，赫兹隆生兰，兰生阿米纳达布，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纳赫雄生萨尔猛，萨尔猛生波阿次，波阿次生奥贝德，奥贝德生叶瑟，叶瑟生达卫。